司马发来的令，我也曾差人去打听，打听得司马领了兵了往西行，一来是马谡谋赵才能，二来是将帅不和使将平，你连得我三城多侥幸，堂而无言，你又同我心有成，只过两在地楼马家等等候了司马到此谈谈西西城的街道，把扫清与飞说司马好存了地，只过两彩地楼大家等等候。 唱错了。 接下来呀。